下脚，脱下了亮丽堂皇。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关起门，不要对自己说谎。心里就躺在地上，将痛的脚晾在床上，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。只想